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3周年，安哥拉、几内亚和埃塞俄比亚分别举行了讲演会、阅读会、座谈会和电影欣赏会。电影欣赏会上放映了《未来科学家大街》等我国影片，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指出，金正日阁下把朝鲜劳动党建设成为一个主体型革命政党，将朝鲜发展成为一个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和友合国。